这里的音乐叫做板上的云。音乐指挥大师孔子说，电影音乐是现代音乐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一些电影音乐在某些意义上甚至比电影本身更具有艺术价值。而在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中，因为我也说了进入到暑期了，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会有各种各样的暑期的音乐。还记得前两周我说的吗？本周也还会有动漫的音乐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来听吧这些精彩的音乐。节目开始的时候一定要念一下胡雪迪的这个微信，他说了酷热暑热依旧，我们这里停电了，天哪，这个天气停电了。他说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只好用充电宝供电收听小月老师的古典也流行。今天是周三，电影音乐时间，真的是在如此热的情况下你仅有的充电宝还在听古典也流行，太让我感动了，也希望今天的音乐给你带来清凉呀。是很美妙的一段音乐。还记得在前两周的节目当中介绍一位作曲家吗？电影音乐当代的作曲家 Michael Giacchino， 这一首也是他的作品。电影的影响其实我觉得是潜移默化的，是任何形式都不能替代的。如果我们在欣赏电影的时候如果将音响通通都关闭掉，结果可想而知，动感的武打场面将软弱无力，情感动人的场面也将会苍白，而神秘诡异的拼接其实将会平平淡淡。那这里呢，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段电影叫做蒙特卡洛，相信大家可能没有看过，但是你听到音乐以后就觉得身心是如此的舒畅，身边感觉暑热也许慢慢会消退，一切都是怡然的环境。在这段音乐中，其实只是一部爱情的影片，那音乐当中呢其实更多的是很多的抒情和美好。那在音乐当中呢，其实有时候我们是这样说，电影音乐怎么说，当一部电影足够优秀的时候，电影音乐非常优秀的时候，你会因为电影会记住音乐，有时候呢却因为音乐而记住了电影。像这部电影应该就是这样，也许影片最后没有会给你留下什么印象，但是音乐如此动人，风格也非常多样。作曲者 Michael Giacchino。 I love the classics. 这段音乐叫做 Time to go， 该走 Is our home, our moonbeam we will own. My spirit of adventure is you. Adventure is out there, it's my holy grail. So cannibals and tigers beware. I've made my life's journey to blaze every trail. I've got my arrow fair, the highbrows will be there. My spirit of adventure is you.Of nature span a globe that's too big to deny. With canine guards we'll travel there and spit into their eye. I can't wait another day for my life to waste away. We'll make it a joint venture before we're in our danger. My spirit of adventure is you.Monstrosities larger than a whale. Come with me and we will snatch that giant monkey's tail. Bang, bang, once the smoke has cleared. After all the crowds have cheered. Another risky venture, it sure would be the clincher. My spirit of adventure is you. Adventure is out there.Let's crack some champagne. I've hung 100 heads on my wall. To say that I've traveled is far too mundane. Let's grab our affair. A new deal will be there. The spirit of adventure is something to indenture. My spirit of adventure is you. I love the classics. 是啊，这段旋律你是否熟悉呢？选自 UP 飞屋环游记。其实这几周也没有少给大家播过这部电影当中的音乐，但是每一段音乐都是不同的。是因为这样，当电影遇上音乐，他们总能为对方互相制造着记忆，然后变成两者共同的回忆。所以优秀的电影加上动听的音乐，总会让人浮想联翩。所以如果当你遇到了古典也流行呢，你的生活会变得更加的美好吗？ 弦乐叮叮咚咚制造着音乐的音响。在这段音乐中，你有记忆吗？或者有回忆吗？当电影遇上音乐，这里我们听到的就是小魔女宅急便当中的音乐。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说到音乐的记忆，也许你对他的电影的音乐更多的是这样的印象吧，千与千寻。而刚才的那首小魔女宅急便其实是首部吉卜力工作室与 Walt Disney 公司合作发行的动画电影了。而这一首千与千寻那年夏天也许更加深入人心，真的又到了夏天，听这首曲子还是蛮适合的。充实的没错，就是让的千与千寻。 MM 说了，感受到了丝丝清凉，哎，那目的就达到了。在今天呢节目当中，电影音乐时间，我也想更多的给大家带来留在我们记忆深处的那些动画电影，当然也有一些轻松的电影音乐。比方说这一段又回到了蒙特卡罗，这一段叫做爵士咖啡。很多朋友在古典流行中签到，大家不如说说签到的理由吧，别光是签到了。所以我觉得当电影遇到音乐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讯。法国飙车喜剧片《的士速第五》将于8月3号在国内上映。作为法国最卖座的动作喜剧系列，《的士速第》时隔11年后再次重启，新一代车神组合接棒也让人充满了期待。这部影片在法国上映时曾蝉联双周票房冠军。《的士速第五》的故事讲述了麻烦警探希尔万和废柴司机艾迪阴差阳错下组成了乌龙搭档，联手剿灭犯罪团伙的故事。在这部影片的终极预告片中，这对全新的搭档驾驶着的士速递系列的主角经典的白色出租车炫酷登场，再次呈现他的华丽变身过程。当地时间上周五，《碟中谍六：全面瓦解》在北美正式上映，首周末三天票房突破了6150万美元，毫无悬念地缔造了该系列的最佳纪录。这部影片将在8月31号在国内上映。在曝光的预告片当中展示了阿汤哥的搏命环节，阿汤哥从25000英尺的高空跳下，这一跳将是军事级别的高跳低开，难度系数再次飙升。比海更深将于本周六下午3点半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天影院放映。影片平和地讲述了一个中年男人的生活，其中有他在事业上的追梦，有父母给他的关爱，也有他对家庭的牵挂。所有人都可以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因为他讲述的就是生活的真谛。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下午3点和你一起唱，4点战马能量音乐，5点娱乐最王牌，晚7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 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古典也流行， 一首熟悉的音乐带你走进很多的回忆吧。在夏天聆听这个一定让人觉得很动人。这里是古典也流行，今天我说了带来很多的动漫音乐，或者说会让你感受到清凉的电影音乐。是的，优秀的电影加上动听的音乐，总会让你浮想联翩吧。这一首则是《里约大冒险》。在下半时段，我将为你介绍另外一位作曲家——约翰·鲍威尔。比好强烈呢。刚刚我们听过了那一首菊次郎的夏天当中的音乐，是的 Summer。 刚才也看到了怪大熊说了菊次郎的夏天，不过刚才那个版本是改编过的吧，这部电影看过了还是挺令人伤感的。是的，刚才的改版电影呢其实改编自久石让和伦敦交响乐团的版本，是一个现场音乐会的版本，而这里呢一下子跳跃到了里约。对，在巴西的音乐有那种桑巴的特点。其实我想说的是，在今天前两年也一直在介绍很多的歌舞片，像爱乐之城啊这些歌舞片，但其实呢有一阵儿歌舞片在没落了，但是唯一在坚持歌舞片的是很多的动画电影当中，像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段音乐也是在 Rio 里约大冒险的开场的部分，好像群鸟们在一起表演一场歌舞秀的感觉，然后展现每个舞蹈每一个美丽的人。那这部电影《里约大冒险》的里面的 Rio 是一个品种稀有的 蓝色的金刚鹦鹉，在巴西出生后就被走私到了美国，机缘巧合下呢，由善良的女孩 Linda 收养了。一直生活在人类社会中的宅男 Rio 忘了如何飞翔，在他回到巴西见到了美若天仙的地球上唯一自己可以同类的猪儿的时候，怦然心动。当然在第一部当中他只遇到了和他的唯一的一个同类猪儿，在第二部当中则看到了他的家乡，他的家人们。所以这部电影很有趣也很有意思，关键是音乐非常的出色。这里我们听到的是约翰鲍威尔创作的音乐，那在电影当中呢还有很多好几段其他的音乐，是经典的巴西的桑巴音乐。像这首里奥桑巴也出现过一些很有名的广告当中，相信你一定听过。曲子在电影当中就像很多的经典音乐，不是作曲家在电影当中的原创，但是却采用了这首，也是一首巴西经典的桑巴歌曲里奥桑巴。其实呢在今天的如此闷热的天气里，为你带来的是南美的音乐，自然有一种很惬意的色彩。那接下来呢这段音乐也会让你想到碧海、沙滩、海青。 流行。 是不是很美好呢？其实在一般的时候我也看到一开始会飞的老马就说了，虽然仍在桑麻模式当中，但是谷老师的节目是必须听的。相信听了节目你也会觉得凉爽吧。这段音乐同样选自里约大冒险的第一部，但是听到这段音乐我却跳到了麦兜当中。还记得麦兜曾经形容马尔代夫，虽然他到底没有去，还有些伤感的故事，但是形容真的很适合这段音乐。蓝天白云，椰林树影，水清沙白，是世外桃源，有着七彩缤纷的珊瑚，目不暇接的热带鱼群，充满着赤道活力的原始海洋，远离喧嚣，体验热情如火的风土人情，享受一个脱俗出尘的梦幻之旅。这并不是这段音乐形容的这种色彩吗？一定是。转换了，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冰河世纪。想想冰河世纪呀，好清凉的白色天地。同样和里约大冒险作曲者都是一位音乐家，他是约翰鲍威尔。你听到他的音乐中有时候还有一些东方情节，你仿佛在有些地方听到过。其实他的创作也包括有功夫熊猫，那还有谍影重重、驯龙高手等等。同麦克基亚奇诺一样，他也是一位当代很流行的电影音乐作曲家。之前我也说了，像比如说约翰威廉姆斯啊，还有莫里康内啊，都是上上一代的电影作曲家。我觉得承接他们的是汉斯基默，包括去世的詹姆斯霍纳，但是再下一代呢，就是麦克基亚奇诺、约翰鲍威尔这些作曲家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他在《冰河世纪》当中的有一段颇为动感的一段音乐。听到也很有管弦乐队功底，到这里就进行到了摇滚和爵士。